锵锵三人行，哎，曹庆元老师，今天的话题啊，跟您的专业有关系了。您是这个青海博物馆馆长啊， 副馆长， 副馆长。哎，你看， 这个博物馆的， 对对对，您看这个，为了搭配，我还给您找来一个这么像达利的学者。 你刚才说过了， 雷伊老师啊，雷伊老师是研究历史的。 我们可以加点胡子， 对， 更像 做一个假胡子。 对，雷达利， 雷达利。 为什么我想找两位来聊聊这个题目呢？因为啊，你看，今天咱们可以简单粗暴的讲，就是说，谁说群众不爱文化，对吧？谁说群众不爱艺术？这个我作为基本群众之一呢，我今年就去看了几个展，所以我也想跟你们两位汇报一下。哎，因为这个我就发现呢，它很火。 嗯， 你看有这个首博的这个海昏侯，这个提前几个月，这个所有的票都满了。这不禁让我想起您还讲过清明上河图，就故宫搞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出来了一种叫故宫跑，你记得吗？ 是， 就是大家排一天几个小时的队啊，就哎，这跟咱们平常见到的，像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时代庸俗之极了，谁会对这些感兴趣？可是实际上从数据上看，我看这些展我又觉得次次都人满为患。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哈，让咱们有点感性印象。我随便摘了几个啊，这个你看，这就是富豪，这个那个萧尊，这个萧尊啊，这个从河南馆调出来的富豪展上面。然后这个你再看下边，你看， 哎， 这个甲啊，这个富豪时期的青铜器，哎，这就是你看富豪的这个铭文。你看那个好啊，对的，女加一个子。你看旁边这个女有个子，就是好啊。 有人说念子父子， 哎， 还是习惯上念好吧。 所以这个富豪，你看又是王后，又是当据说当年还能带兵打仗的这女人。你看这个玉沁的哈，多好看，又出土很多玉器，就富豪墓嘛，商朝的啊，武丁那个时期的。你再看下边，哎，这就是到了河北博物馆，我们河北博物馆有这个曲阳石雕，你看北齐的，就中国的这个雕塑。啊，曹老师也是研究雕塑的，你再看下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也是前一阵的新闻，说那个星云法师啊，把那个被盗的一个北齐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佛头，有人呢上供给星云法师，然后星云法师做了一个善事，就把这个佛头又让他回到了身子，就是原来这个身子。你看，这是那个被盗的那个佛头，也是北齐的。然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最近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雕塑馆开了，很不错。你看，这也是北齐的佛啊，这是北齐的菩萨，对，非常有特点。看那小肉手哈，哎，这就是海昏侯，也是特别热，也是首博。你看，这是海昏侯的收藏，嗯，你看海昏侯的这个金，这个麟趾金。马蹄金，据说这个金呢、啊，纯度基本上达到四条九，哎，就能够这么纯啊。然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海昏侯墓的这个玉雕，你看这个 秀善舞， 哎，玉雕，这个你看就说到这个北齐的北魏的这个雕塑，这是在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我们看到，就中国的这个古代的雕塑啊，也是相当的这个。有成就吧，相当厉害。所以看到这些之后，曹老师您有何观感呢？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大了。观感就是现在文化特别火，火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不仅仅就是老百姓喜欢文化了这么简单。咱们知道大英博物馆当时建的时候的宗旨是让那些脚都没洗干净没有袜子穿的人能够看到很高端的文化产品， 嗯， 使他们受到教育，就是一种国民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今天的博物馆这些展览，它是配合富豪那个展览，是配合富豪墓发现40周年，海昏侯呢也是做了十几年，作为一个中断的结项报告，中断的中间报告，可能还得再继续 挖掘、 考据、 研究， 但它还不像。博物馆当年出现，就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或者是大都会美术馆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国民教育的一种方式。和这相反，这些展览是和今天当下中国这种收藏热、艺术品热倒是更有关系。 哎， 是你看， 对于帝王墓葬的展览特别热， 对， 对于帝王收藏的特别热，凡是有帝王印章的，哪怕是乾隆印章的、收藏印的， 那卖了老价钱了， 就是、但是其他文化的其他的层面，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文化，它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如果仅仅集中在一个帝王文化，我倒觉得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家喜欢文化，这里面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以探讨。 您怎么看，雷老师？ 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博物馆啊、刚才这个曹老师说的，我赞同，就是说，现代博物馆的诞生，它成了一个国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且成了知识传播的一个公共空间。实际上是这样。我们知道，比如说在十八世纪或者在此之前，他那个欧洲吧，我们讲欧洲，他知识的传播主要靠什么？贵妇人的沙龙，贵妇人的沙龙，那沙龙相对封闭，只有我认可的某个贵妇人，我认识的，我认可的这些人才能够到这儿来。他有的名沙龙之间互相有竞争，我请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做过一个什么演讲啊，传播一种什么知识小说。 这些沙龙还继续生存。 这些沙龙哎， 还继续生存。但是 从这个博物馆诞生之后，这个知识的传播迅速的就从沙龙转移到更大一个公共空间，博物馆。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讲座，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办展览的地方，还是他们很多公共活动、公共知识的交往在这里。各种演讲啊，你像那个沙龙，它迅速的就取代了沙龙的重要的地位，博物馆成了一个知识交集的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一点，博物馆的出现其实是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 对 相当重要的关系。百科全书派以反对专制宗教、理性的知识的探求作为百科全书派的核心，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也就延展到了博物馆，向全世界知识向全世界延伸，去了解全世界，把全世界的东西拿到博物馆给自己的国民看，不局限在自己的收藏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看大英博物馆，它把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收进去，只要能找到。那么卢浮宫也有，但是卢浮宫缺点就在于它毕竟是法国人，1965年还是1967年他就把他们的东亚收藏给了亚洲馆，给了集美博物馆，就自己不要了。他说他们就是纯粹的欧洲的。那大都会博物馆，他就把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这个明宣了，这个埃及的一个法老的墓了，他都给收到这儿，给他的国民看到世界之大。以前旅游不方便嘛，旅行不方便，实际还是百科全书派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一系列的建立一个新式的社会的。 其实真的就是，我有一次听奥巴马跟那个大学生们讲，那大学生就问那个奥巴马和就是你当年怎么追到这个米歇尔的，奥巴马你看就跟他们说，就是你要约你的女同学呀、约你的女朋友去博物馆。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调调是很有意思的。你包括你像大英博物馆的环境，这个什么这个卢浮宫，你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你约一个女孩是吧，在那儿约会，又有餐厅又有咖啡厅，然后都是好看的东西，而且那种大玻璃窗阳光透过来，想坐就坐，想聊就聊，想看就看，其实这不是一种很开辟的一种生活方式吗？ 那是啊，所以现在各个，因为从前的那些博物馆是收费的，现在基本上都不收费了，除了特殊的特展之外，一般是不收费的啊，凭着身份证啊就可以约进去。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就是说，这逐渐，我觉得会成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就比从前要好一些了。像中国这种公共博物馆的建立也是近代，都是1900几年才开始的，因为中国从来没这个，不是皇家的就是私人的。中国收藏很丰富，但都是私人收藏，要不然皇家的这个中国就是1905年派，因为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自己说派一些大臣出去看每个国家体制，哪个国家最适合中国的，我们可以借鉴。那些大臣去考察完了回来之后，他们在欧洲发现一个挺好的东西，就有博物馆，免费大家可以看。他的报告中上的那个奏折里就有博物馆，中国也应该建这个。实际上中国大清还没建起来，国家的这个 大清朝就完了。但是在此之前还是一个私人，张謇，张謇就是说南通的民营企业家，所以私人办博物馆在中国，哎，公共博物馆， 哎， 就是一九零几年的事儿了。 故宫博物院是一九一七年， 一九二几年， 一九一七年正式的宣布成立，没有开放，一九二六年正式开放。 对，这是大清亡了之后， 是就是内务府接管了之后清点做了好多年。 对。 不过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美博物馆的这种公共性， 对， 我想咱们可以做个比较，大都会博物馆或者大英博物馆嘛，它不收费，是从十八世纪到今天没收过费。 嗯， 从十八世纪到今天没收过费。那么十九世纪的卢浮宫和二十世纪初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你看它的面包括的非常广，所以对于国民教育来说更丰富一点。 对， 我觉得我们的博物馆其实还是比较局限于自己的， 对， 完全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考古的东西自己的收藏，这个是和西方博物馆有所不同之处。 是，我觉得你们两位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这些收藏啊，这些宝贵啊，这些文化呀，从私人走向公民，它变成一个整个公民有可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素养。其实这个是现代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就您刚才讲的这个清末的时候哈，我也想起一个人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不能算文化人，但是呢我对很多事儿啊可能是有一种小市民的这个揣度。为什么呢？你看您刚才讲啊，到这个清末的时候，你知道我最近耗上一个，我跟您学习一下曹老师，就说我现在觉得这个甲骨文呢我觉得特别好看，实际上我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完全没有学问，我仅仅是觉得这个刻画它当成画看呢，我觉得这个图案呢非常的美，所以呢我就给人弄了一本这个罗振玉， 嗯， 你看罗振玉的这个殷墟书契，他先后编了前编后编序编， 嗯， 然后你知道我看他在前面写的序啊，我觉得啊中国人不是不爱文化， 嗯， 99%的中国人，你他就是发了财他就是土豪，你就看他骨子里啊，咱们中国人我觉得骨子里还是尊重文化的，尊重。 我插一句啊，中国人如果和世界上相比，我没走遍所有的国家，但是和几个主要的民族相比的话，中国人作为整体来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爱书画。 哎，比方说罗振玉，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人们不大提的一个人，可是这又是一个无比了不起的人，他在文化上，你要内行人那讲起罗振玉，而且另外罗振玉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就是当一种文化快走到他认为就亡国灭种了，这种文化快亡了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他们的一个选择，王国维就是沉了湖了，就自杀了，被认为是殉了这个文化了，对吧？ 嗯， 那么你看罗振玉他们这些人在搞什么呢？发现了一个殷墟，他在搞源头啊，就是我是觉得他在认为亡国灭种之际，你看他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认为他做出了不智的选择，但是同时他在文化上啊，他几乎全副身家呀，在搞这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个甲骨文，这个殷墟，以至于你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您刚才讲的这个我看到他写的一个序，他说呀，我把我私人收藏的，我倾尽家产收藏的这个甲骨文拓了这个拓片之后，我编了一个前编，出版了之后印这个科罗版，他出版之后我以为啊肯定有反响，结果呢几年过去什么反响都没有，他说我以为肯定有人学者就开始研究注视我这些甲骨文呢，他说结果什么反响都没有，然后呢他说我一开始觉得就很失望，他说难道说这个继承这个东西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难道这事儿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他说但是呢我翻回头来我又想，殷墟的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在我生之前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上天偏偏是在我这个罗振玉生出来之后把这个出土的东西发现了， 于是他又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我有义务，所以他又搞了一个什么后编呢还是续编。但是这时候他家里人跟他说了，说哎，你印那个前编咱们家都揭不开锅了，你要再流通这个什么后编续编啊，恐怕咱们家这个锅啊都生了那个肚鱼了，就古人就说吃不上饭了。于是呢，你看他这个，他说我于是啊一声长叹就做爸爸。可是我后来去上海，我碰见了一个欧洲人叫哈同，咱们就这个 犹太人 叫哈同。他说哈同呢对中国这个古文字重视到什么程度，重视到哈同办了一个学校，哈同反复请求我，那意思我赞助你出。于是呢他说我要把哈同，人家一个外国人，一个国际主义的人这么重视，他帮助我要把这个后编续编出出来，他说我希望你们记住哈同的精神。哎呦，你觉得罗振玉这个人有意思吗？ 有意思。你也说到罗振玉了，他的孙子罗继祖是我大学老师。 哎呦，关键又怪不得，哎呦，我就班门弄斧。 大学老师， 班门弄斧。 他是后来就跟着溥仪啊，他在大连，他的藏书啊全在那儿。那么我现在呢，那属于军产，就是海军的还是什么，属于军产。所以我去年九月份我到大连去，还专门去看了一些他们那个，就是我的老师跟我说他小时候在那儿，他爷爷怎么教他读书啊什么的。他是从大连就到了吉林大学当老师了，罗继祖啊，当了老师。但是他退休之后很多年又因为他的儿女都在那儿，又回到那儿去了。所以我一去，他当然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但当年他的那个书房，就是他爷爷的那个著名的，现在破落不堪，是个空房子，因为是军队的，好像和地方想给他说，里面有很多这种产权上的问题吧，是一个空房子，很破落了。我去看了一下， 因为当时就他就是一人之力啊，他就是当时中国的这些，这是他私人呢， 不仅仅是甲骨文，比如像日本的收藏，中国收藏，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京都有领馆，就是他罗振玉和内藤湖南，咱们都了解，日本十九世纪末的一个汉学家，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汉学家，他就两个人把一些看着像中国画的中国画，自己就在那做鉴定，两个人一唱一和，这个是谁的，那个是谁的，那个是，当然这个鉴定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可是他就是把这个硬建起一个美术馆来。这也 他不光是美术馆，他在档案的抢救，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觉得档案很重要，尤其清亡之后，那个内务府啊就把那些大量的档案就要当多少麻袋的，就要当废纸卖掉。他突然发现了，但是大概是已经卖掉一部分还是怎么的，他突然发现还有那么多，赶紧别卖，他知道这东西很重要，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值得大家为他隐晦，一切大家觉得不合适拿到公共场合来讨论的。再回到以前我们讨论的杨绛和钱钟书，无论他们生前做过大家可能觉得不太舒服的事情，但是逝者为大，可以为贤者隐，所以回到罗振玉，为贤者隐，他的大贤可以 是 就是瑕不掩瑜。 我是觉得就是您刚才您看今天咱们讲这个一个文化，或者说是这个一些古代的东西，它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当然属于全体公民，全体公民都未必有兴趣都去看，对吧？但是你看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讲啊，它就是少数这个文人或者士大夫，他有这个，他就我觉得他有这种责任感，他就觉得国家不搞这个东西，国家不投资搞这个东西，我个人好像我有义务把这个甲骨啊给他收藏，给他出版，他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根，一个文脉。就这种今天这样的人很少吧。 哎，现在不也有很多私人博物馆了，开始有了吗？ 私人中国的现在私人博物馆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人博物馆。我倒是想，刚刚您说到这个美术馆的博物馆的出现，其实这种皇家收藏在中国一向是传统。有，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有点标题党的意思，第一个皇家博物院的院长是宋徽宗。 是 见过这个， 对对对对对， 挺有意思，他组织人去复制去收集等等，最后形成了一个宣和年间的这个巨大的收藏，也可能从那个时候真的走到收藏的 到他那个时候为止的最鼎盛期。 但是你看，我们小时候对宋徽宗唯一得到的印象就是个亡国昏君嘛，是吗？ 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昏，你看那个宣和仪式，他的判断是有问题，但是宣和仪式上宣和仪式上提到一条，可能一般人都不注意，说到这个有人从辽代过来告诉徽宗说，这个天祚帝啊看起来有亡国之相，会相面的人 啊。 徽宗说太好了，那我们找个人去给他画像去。艺术皇帝就从福建找了一个很会写实的人，装作是宋代的外交使节到辽代去，躲在花后面给天祚帝画了像，带回来给徽宗看。看完之后说，果然有末代帝王之相，答。就连说，所以他其实是判断性的错误。那个时候北宋的经济那是相当了得 哦， 并不是他在各种各样的税收的整改之下，国力非常强，他才有这种勇气说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们两位研究历史哈，你看现在通常人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就是说，这届人民不行，什么素质低，或者说礼崩乐坏。但是我也经常听见有人说，说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啊，好像没有什么证据说明那个时候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就比现在更高，或者说是教育水准，还是说功德水平，这个事情你们有研究吗？ 这个你看当时的人写的，比如说梁启超写了很多文章，就谴责当时的人多么不道德，不道德。 对 啊，这有很多。那么我们看当时那个英国的，就是在乾隆年间，英使那个马格尔尼到中国来，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因为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的，外界不了解，他们觉得中国是个富裕的、繁荣的、发达的。啊，人民道德水平很高，人们这个人人都是彬彬有礼。后来他到中国之后，他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他感到很惊讶，他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当时就是功德啊，他觉得不高。 其实 原来没高过是吧？ 咱们怎么翻译他妈McCartney 怎么翻译成 马格尔尼？ 马格尔尼，其实马格尔尼他的情况又复杂了。 对 对， 他是受到乾隆冷落三个月。他是这个怒火，他来的时候是朝拜天朝的心情，准备了一年，衣服是特别到法国定制的。 哦哟， 准备的那个衣服呢，而且是法国一个世纪以前流行的风格。他觉得这种丝绒应该是东方皇帝会喜欢。这个衣服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法国的，他想象当中能够讨好东方皇帝的衣服，自己设计的。所以他是带着一种很高的期待的，可是乾隆皇帝冷落他。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内外交困的时候，他民族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可能再去让你英国人在北京设大使馆？ 他倒不是设大使，首先还没提到这个问题。 他 最主要是两人见面要，因为他是叫做因为中国人 磕头的问题，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所有的中国是天朝。天朝上国，其他都是我的藩属国，包括从前的那些越南呀、朝鲜那些使臣、那些贡使见到中国皇帝，都是下跪的。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这儿，英国人呢以为我的航海术发达，我能到远处去，是我证明我的国力。 对， 而中国人呢是认为你能来万朝来拜是证明我的国力， 证明我的 国力，所以你来了你是来拜我的，你必须拜， 必须。 那英国人认为呢，我来了证明我能来的能力，你必须对我有所敬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不能协调，最后在热河见了之后，乾隆不在北京见他，在北京晾了三个月到承德去见，这有点开玩笑。可是见了之后，麦卡尼就很，就是他的权威很生气，他的记录有很多是夸张的，有很多是扭曲的。 听说呀，当时好像他带了他的儿子， 说是一个侄子 嘛，一个小孩缓和了那种尴尬的气氛。乾隆就说：“哎，这孩子的挺可爱，缓和了那种尴尬。” 斯丹顿会一些画画，很多水彩画都是他画出来，他记录带回去的。 对。 所以说呢，就那个时候两种文明啊，最初的这个接触啊，哎呀，谁能想到多少年之后， 对啊，产生了那 换了人间， 对 啊。